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马上可能要下雪了，下雪以后咱们在北京去哪儿看看雪景啊？我这也算是一个有预见性的选题啊。这两天天气冷，没准就要下雪，下雪以后大家就要看雪景。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啊，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京郊王王海春，海春哥，来，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 我下雪。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要下雪这件事儿，也不知道下不下啊，这都是我俩猜的啊，有可能是要下的。反正这两天的天气突然又冷了，上周经历了一周相对比较暖和的这个时间啊，然后这一周马上又进入了真正的冬天的感觉。下点雪，其实我倒觉得倒是挺开心的，大家啊，因为咱们现在路面清的也非常快，就剩下景色好了，是不是，海春哥？ 没错，我一直认为啊，就北京啊，多下雪就好看。那不是有句话吗？一下雪，北京就有点那个故都的那种感觉了，就是那种老北京的那种感觉了。 哦， 所以说呢，郊区其实也是一样。我就特别喜欢下雪的，尤其是雪后。当然了，就得首先得注意安全啊。咱们在这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在雪后去看很多京郊的风景，尤其是人文的东西，就特别的美。 哎，海春哥，一般。不过也好多年北京没有下过很大的雪了，是不是？今年的初雪已经算是 挺大的了， 是吧？ 雪还挺大的，只不过就化得太快了 啊。对，今年的初雪也是，反正是我从来北京我印象当中初雪能下这么大的， 确实是， 几乎这是第一次，是不是？ 我小时候可能有啊，都记忆不清楚了，但我也是从记忆以来应该是没有这么早下这么大的 初雪，对吧？包括冬天下大雪在北京也挺少的了，现在 对 吧？ 对，跟我们小时候的感觉不一样了。 但是今年感觉是冷，冷，然后雨水加上夏天就雨水多，冬天肯定雪也多，是不是？ 希望如此。正好赶上咱们的冬奥会，是吧？那我认为有这个外面这个雪景，在群山里头滑雪的时候，不再是光秃秃、荒凉的那种感觉，我就会美得多呀、 啊。对对对对对，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是不是？咱开冬奥会，周围没下雪，你感觉不会尴尬的， 对、啊， 是不是？但是今年感觉是肯定天气也会非常给力， 对， 是不是？这初雪都下这么大，慢慢这过两天更冷了，雪肯定下得更大。 咱们盼着。 哎、海春哥，您说北京下雪以后比较美的线路，在您心中有几条？ 哎，我觉得你们有好多人都说海春，你看哪儿最美？就无论是下雪前、雪雪后，其实我认为特别、到处都美。 哦， 但是具体美的哪一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例如啊，我就是雪后以后特别喜欢，你看好多人一下了雪以后，故宫的票你就订不上了， 早就订不上。 对， 人家不光是下了雪以后，人是看天气预报。比如说这一周或者人家天气预报说了什么时候有可能下半月下雪，人家提前就把那周末的票就定了。 我觉得京郊其实也一样，你可以这么考虑。如果你要想拍雪景，你要如果看见像这种有这种感觉以后，我觉得好多地儿像什么呀，就是你看故宫的话都是那个红墙啊，这种黄瓦这种感觉特别的壮丽。其实京郊有好多的这种老寺庙，我觉得也都是相当于也是这种感觉。例如像那个海淀的大觉寺啊，像门头沟的戒台寺、潭柘寺啊，还有像怀柔的红螺寺啊，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种老寺庙，然后下完雪以后拍出那些照片来也一样很美，而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大的竞争，是吧？没有那么多的人，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去这种地儿。而且除了这种大寺庙以外，我觉得还有好多古村落。哎，这个时候尤其是山里头的那些古村落，它一层一层的那种建筑，然后那种就是那种层次感特别强啊，然后这时候你拍出照片也特别美。例如比较有名的京西的窜底下村，然后那个他的话 名气太大了啊， 什么？ 我说他名气太大了，窜底下。 但是就好多人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我其实都大家都去窜底下，但是你真的把那个那个门票的那个所含的景区都看遍了吗？那几个村看遍了没有？ 哦、 你知道那个是景区里有几个村子吗？ 不知道。 对、啊， 他们不就从那份儿什么那儿过一下？ 你说那一线天那块 啊？ 你说的是只是名义上窜底下这个景区叫窜白景区 啊。 最早的时候，刚开始对外的时候，它是窜底下的时候只是一个村， 嗯， 但是叫成窜白景区以后，你买的那张门票里头是含四个村子的 哦， 所以说你等于往往都亏了，大部分人80%的人只看窜底下，然后就回去了， 哦， 你少了看了仨村子， 哦，真的呀。 对啊， 那能退吗？仨村没去，是不是？ 啊，不会退 啊，不会退的啊。 就是我大概就是下次你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一是你到窜底下之前， 嗯， 还有一个村子也特别漂亮，但是村特别小，你开车唰就可能穿过了，你给它忽略了。 哦、 那个村子叫双石头村， 双石头村。 对，你听这双石头就说明这地方石头多。首先，那个村口有两个大石头， 哦、 那大石头上面还有俩小庙。 哦，石头上还有俩小庙， 啊、对，就是一般人没注 意，是微缩景观吗？还是什么？ 是原来就有的，是老庙， 能进去人， 啊能、就是， 那多大石头啊？ 嗯，就所以说叫那为什么叫双石头？就石头特别大，你进门就跟、 哦、巨石， 就跟石门似的那感觉， 哦、 巨石啊！但是你不注意的话，就开车唰就过去了、 啊。我以为就摆俩小石头呢。我说这个 遍地都是， 从那儿这开过去也正常。那么大石头能看不见吗？ 它因为它很短，就那个小村子，很快就可能。 嗯， 我觉得可能前后加起来100米就穿过去了 哦 啊，然后这个再往前走才是窜底下，但是窜底下过了一线天以后，还有一个村子，有点像类似于新农村的感觉，改建的比较多，那个叫百玉村，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过了，你假如就是在双石头之前过了那个就是售票处的一会儿一点就可以左拐，再盘山。盘好几个山，然后还挺陡的那地儿，那会儿还有一个叫黄岭西村的老村子 哦， 哎，那也挺好，还有古庙，然后包括的古建筑，还有过去好多的那些标语什么的，也特别好，而且基本上没人， 嗯， 没游人去， 嗯 啊，你要是想清静想拍照片，我觉得像这种地儿就都可以，就所以说你说那村里还有名是，但是只是那个村有名，那边上的还是人少 哦， 还可以去 哦，等于是买一赠三， 对呀、啊， 是不是 买一赠三？但是所有的人几乎就只看那一。都不知道有那啥、 哦，那是不是他们这个景区的门票什么宣传的还是不够到位？应该给人一个导览图，是不是？你刚一进村应该先去哪儿，后去哪儿，再去哪儿，都不知道啊。 可能应该都有啊，应该都有，但 大家都不看， 一般人都不看，直接就窜底下了 啊、 因为名气太大。你看所有的宣传，可能跟宣传有关，都图片什么的，都是那个 窜底下 的那个。就是那个号称那个元宝型的那个拐弯的那个位置， 对， 那个全是那个石墙一层一层的，那个、是最重点的那一个景观，确实那是最漂亮的一个位置，啊，但是如果你要选清景，你应该可以往别的地儿再走走，是没问题的。而且京西的话，我觉得京西无论是房山也好，还是门头沟也好，我觉得古村落特别特别的多， 嗯， 啊，就不只是窜底下，其实还有好多。不收费的， 嗯 啊，那些老村子也都挺好看的， 嗯 啊，例如像门头沟那边的那个街石村， 嗯 啊，黄土棍儿村，然后还有像那个东湖林、西湖林、前桑峪、后桑峪，还有像那个什么那好像马致远故居的那个，包括九园， 嗯 啊，就是这一串，反正就得有几十个。包括我其实我特喜欢看清水镇的老村子， 嗯， 清水镇的老村子还都免费，都没有花钱的。啊，如果要是看那个，我觉得拍照片也挺好看的那个雪景啊，就是那个燕家台村，啊，那挨着那个龙门涧，啊，而且那块还有那个号称是那个京西的悬空寺的一个位置，就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但是最近两年可能悬空寺有点小名气了， 嗯， 啊，以前都一说悬空寺都说山西绵山那个， 对， 但实际上这块也有，前天我还又去了一趟， 哦， 啊，就那个寺为什么叫悬空寺？它真是在悬崖上。啊，但是它不是那种栈道上是搭出来的，它是要从那悬崖上开凿了一个洞，你瞧着从那个洞就 钻过去， 钻进去，钻到上头去，你才能进去，要不然那悬崖确实是笔直的，你也上不去。啊，我觉得也挺好，但是要注意一点，老有人在那磕着脑袋，因为那个洞比较窄，稍微不注意，尤其是下的时候，稍微不注意磕头， 妈呀， 特窄，特不高，但是挺有特点的，挺有意思的。啊，像这种地儿，我觉得又有松柏，又有远山。如果要是赶上落日余晖的时候拍雪景， 嗯， 都特别好看。 哦，哎，海柱，我问一个问题，你看咱们现在大 路上，比如说一下雪啊，咱们市政清的确实特别快，晚上下，第二天早晨就全清干净了，对吧？你上回下雪就是大晚上下到早晨，基本的那个道路上就没有雪了， 是， 这都非常快。但是这种郊区县，它有好多，比如村里的路啊什么的那种，他们会清得很快吗？ 郊区的这些，像例如国道，没问题。几乎也是立刻就能给清干净 啊， 但是如果看你雪多大啊，要如果大了的话，它可能有些节点的地方会封路 啊， 它可能会不让你上去。例如像怀柔的话，它一般就在青龙峡那口，然后往上就可能太大了就不行。就是大部分的路都会有，包括村里头，它现在也都责任到人，就是好多人就会大早上来会清扫，但是它可能不会像市里似的那么快的那么就清扫干净，尤其是。有些那个就是乡村小路吧，或者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及时，这个可能你要小心点。我觉得其实真正可能需要小心的，下雪的时候，我觉得倒不可怕。 嗯， 就是雪后，雪后 有冰，你知道？ 对，有冰，尤其是在阴面的时候，就是你在山里头开车一顶肯定是盘来盘去吧，在阳面的时候可能。雪都已经化没了 啊， 但是你一拐弯，可能瞬间，就它就那地上那个就会有 冰冷， 因为这个前后阴就是阳面和阴面的话，温度差就很大。 对 啊，它即使是白天化了以后，晚上它会再结层冰。 对， 所以就是你在阳面开的时候，你觉得挺好，开得挺快，你可千万注意，如果前些日子滑雪又下了雪以后，一定要慢点，因为你可能一拐过来，一到阴面，立刻就是冰。 然后 啊，这个因为它可能从山上或平面，它老往下水渗，它又不是说当时除一次就能除完，它可能有时候还会往下渗的这种水，然后结的冰。 嗯 啊，所以这个呢，可能是最小心的。 啊，明白了。今天我还看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说现在的小朋友特别幸福，说那个下雨了，那个停课；下大雪停课，是不是？说我们小时候。下大雪，老师会发一个通知，说明天带锹，带铁锹。哎，我后来想想，确实，海叔哥，你上街扫过雪吗？ 扫过呀。 小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我小时候是部队大院长大的，部队大院好像有这个自发的，还是有这个规矩，就是一旦下了雪，这个就院里的人就集体就出来。就来扫雪来了， 嗯 啊，就是这自发的，好像也不用人谁组织，就好像就是一习惯似的。 我们那时候是组织，我们那时候就是下完雪以后，一旦路面结冰了，学校就会下通知，就是说明天早晨，比如三四节课还是几节课，几年级以上的，他就把你学校的那绵延那一根路啊，分成段，就是每个班承包一段。然后就让我们不说带锹吧，也差不多，因为小孩儿你拿家里铁锹你也拿不动，太大了，你还没雪锹那铁锹高呢，就拿点家里那个小铲子，就那时候有的家还生炉子那种，铲煤的什么那种小铲子，反正每人都拿点器具，然后就在那个路上哐哐哐哐哐哐敲那个冰啊什么的。现在想想就干一上午。真的小时候是那样的。 我那学小，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下雪。下雪干嘛？因为我们那个小学门口啊是一个斜坡， 哦，打出溜 的啊。对啊，我们就随便找两根那个那竹的那个竹片什么之类的，放在踩在脚底下， 自制雪橇。 就很窄很窄的一小块，就根本不可能成雪板雪橇那种那么宽啊，就踩着一点就够了 啊。 然后蹲在那儿，然后后面小孩一推，歘的能好远好远的。就说在那时候也。胆儿也真够大的，完我这刹不住闸，就不一定撞哪儿，反正这转身才能停。但是确实，我觉得欢乐无穷。小时候， 哎，我们 喜欢下雪。 我们小时候玩的是什么？海春哥，我就要比你先进一点了。我们那时候有点那个，现在咱冬奥项目那钢架雪车那个意思啊。我们是骑自行车，骑自行车那时候路上会有冰。就是它马路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平啊，比如这一块它稍微有点凹陷的，它那一块冰就挺长的，大概有个10米左右，就会出现那么一块10米长的那个冰啊。你在冬天的时候，你一看上面冻的特别光滑。我们当时是你说初中，哎呀，大家那时候也是胆子非常大，不怕死，骑自行车。三四个人住得很近，每天结成一个队伍，然后到那上头的时候，快到之前的20多米，大家就开始加速，就啊骑特别快，然后到那个冰上的时候，统一捏闸，统一捏闸，漂移，哎， 就是看谁最后摔倒，看谁最后摔，因为你摔是 摔， 你摔是肯定的，就是看谁最后摔倒。最后我们那时候上学都是骑家里的那个自行车嘛。家里车子给你之前都那个整的挺好的啊，或者有的人家里比较有钱，人就给买一个新的自行车。等一到冬天过后，我们所有的车子那链盒就是嘎啦啦嘎啦啦嘎啦啦，全是那样的。但是大家玩的特别开心，就那人是在冰上横着出去的。现在想想多危险呀，是不是？前方那时候当然汽车可能相对也没有那么多啊，要像现在可不敢。现在当然路上人也没有那么多病，哎，那时候玩的特别特别开心。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说一次小时候玩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干的事儿，说实在的，现在父母要看见了，估计都得 吓死了， 都得疯了。前那时候，但是这事确实特别特别欢乐，哎呦，没少干这种危险事儿。 对，小孩吧，他那个安全意识确实是差。你咱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干那些事儿，让你现在再干，还是你也不敢了，对吧？ 对。 前两天就跟那个网上。不是有几个小孩在那个楼顶上跳来跳去那个，咱大人看觉得吓死了，人小孩觉得嗨死了，是不是？ 我小时候干过一件事，就是类似于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头，不是跳那烟囱嘛，从烟囱里跳进去 啊。 我小时候部队大院不是那所有这一段都有那大烟囱 啊， 它上面就造了最顶上的时候。会有一个大概一米多宽的一个水泥的一个平台，它绕着烟囱绕一圈 啊， 但是它没有护栏，什么都没有，就那么一个玩意儿 啊。 我小时候就上去以后围着那圈绕， 哦， 围着那转， 什么时候掉下来看自己是不是？ 没掉下来，但是每天掉下来就不会在这儿了。 哎呀！ 但是当时说把我爸妈他说特别远看见了， 吓死 了，也不敢叫我， 啊， 然后吓坏了。等我回来臭揍一顿。 哎，小孩真的是。不过我们现在得提醒大家，确实现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大家都千万别模仿。我们那时候真是年幼无知，加上家长没时间管我们，有点那个。你说是野孩子，他也不是野孩子，但是确实那时候家长对我们监管其实很少，而且很少有时间能陪你。 对， 不像现在他你上什么他都能跟着你陪着你盯着你哈。 主要是咱们那时候啊，在家里头屋里头没有任何可玩的东西。 对。 啊，尤其是我那时候，那我们小时候连电视都少。 我还有个小霸王游戏机。 对呀，啊，我们那时候只就回来家以后就上山，就是出去跑。 对对对， 没有干这事儿了。 所以，也得提醒大家，现在的小朋友啊什么的，包括家长，在冬天的时候还是应该把自己的孩子稍微看紧一点，因为现在的社会的环境和我们那时候也不太一样，车也多了，然后各方面确实如果出意外的话，哪个家庭感觉都承受不起哈。我们还说说看雪景这种比较安全又文明的项目，对不对？海叔哥，咱们如果一家三四口出去的话，推荐您说看雪景一天，我觉得最好您再给搭配点别的项目。一般是不是下完雪以后那个温泉度假村就会特别火？ 其实不只是下雪啊，就是下雪前只要天冷了，温泉肯定就火起来了。嗯，啊，尤其是私汤温泉，只要是那个到周末，几乎你都订的不上房。 嗯， 但是如果你要正好赶上下雪，那当然是最浪漫、最舒服的日子了。 嗯。 啊，像那个长平那一带最早的那个一泉修堂那个休闲会所， 嗯， 他们有竹里小院，还有火山小院，然后私密性也比较强，然后有那个就每个房间外面带一个独立的室外的温泉池， 嗯， 然后像这种的话是最吸引人的 哦 啊，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像那个 现在他们都什么价啊，海叔哥，一个小院2000块钱。 到不了，应该是1000块钱左右。如果要是这个， 他那个池子有多大呀？ 有多大？我认为，如果你要说非要挤着的话，四五个人一圈， 四五个人一圈。 对，但是肯定不会那么多人 啊， 就肯定俩人或者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 啊， 那就足够了，空间足够大， 足够的 啊 啊，这都没这肯定。 那应该我这么您说的，大概能有4平米左右的一个池子，差不多吧。 应该差不多吧，但具体平米数我不知道，但反正我觉得俩人足够，挺舒服的。 啊， 你太大了，你当游泳池啊，那也不 对对对对对对，浪费水啊。 啊，然后这种的话，反正就是这两年吧，应该说就是大概，10多年前就开始了。其实这种无论是那个房间里头带的那种私汤温泉，还有这种室外的这种温泉，都挺多，而且现在好多。 民宿，就现在民宿火嘛， 嗯 啊，现在好多民宿 自己也弄一个， 都开始做这种私汤啊。例如我说刚才说的那个蒜下村， 嗯， 他们有一个蒜舍啊，蒜舍那民宿其中有一个院子，而且在那个村子的最高点，哎，在那儿泡着温泉，还看着整个的那个山下的这一层一层的，因为那个它房都是一层一层建的嘛，如果下雪以后一层一层的那个雪的感觉，你能看见整个的感觉，哎，那个感觉就特别好。 哎，海春哥，我那个私下偷偷问你两句，嗯，他们的温泉都是真的吗？还是边上有一锅炉？ 是这样，首先就是北京的温泉，它是有地理这个带的，就温泉带 啊， 有些地方它就是没有温泉 啊。 但是我觉得别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啊，就反正正常的话，温泉应该是说延庆温泉多， 嗯， 延庆，然后 小汤山是吧？ 那是昌平 啊， 延庆昌平，然后到那个顺义通州，啊，然后到那个大兴和房山部分，这是应该有就这个感觉，就是有点跟大鱼号似的，有点跟北京那个 啊 是温泉带，啊，这个地方呢打了。就是反正能还是能有真正的温泉，应该温泉是出水温度达到一定温度的，它叫温泉。但是例如说门头沟地区，你说温泉，没人肯定你可以看任何宣传，不会有人写温泉 啊， 一般都写汤泉 啊，明白了。 但是我是认为啊，就是温泉和汤泉，你说区别吧，其实都是地下水 啊， 地下水打出来， 只不过是加热方式不同，一个是我加热，一个是地球加热，是不是？ 反正我是觉得都挺舒服的。反正让我来说的话，只要是，这样大冬天，然后是又挺暖和的这种水，然后又有雪幽景，那我觉得就很美啊。 啊， 不用非得是这样的。 海春哥，咱就说这种汤泉啊，咱不说人是不是假温泉这件事，咱不说，就是他们自己，比如说弄一个院儿弄出来的这种，他们是怎么保持它那个水一直热呢？自己弄一个锅炉还是怎么？ 他们也是放一池子，这水也会凉，然后你可以再放。 哦，会凉啊，就跟浴缸似的。 对，它有点像那种浴缸似的。 啊， 而且现在我觉得好多这个民宿都加了这种设计，我觉得就是真的挺舒服的。 就等于露天的那个冲浪浴缸有一个。 啊，还真有建成这样的， 对吧？ 而且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啊，人家号称那个说号称有多少30多种不同的出水口的按摩。反正有 没有感受过是吗？ 我倒没感受，但是我看了看，啊，人家说了，我这房子订到2月份了，订不上。 你说没人中间的时候，我就冲一下。 我那天看你的时候，就是说，他说你要是想去的话，只能是中午，然后那个12点到2点之间 啊。人家收拾的时候， 对，要不然你说你想 我想泡一个，不行， 那没时间，根本就人家都没说都2月份了都。 哎呀，太火了。 所以说，你要是想泡私汤温泉，尤其是这种民宿的这种私汤温泉，带成室外的，赶紧订，现在就得订，要不然你真订不上。我刚才说他订到2月份，不只是周末，平时人家都满。 哎呦我的妈呀，太火了！哎，这儿有朋友说，小时候用小马扎坐冰车，下面用这个钢板当冰刀，固定在马扎那个腿上，啊，两根火筷子就当那个滑杆了。你看。 现在 什刹海那个冰场 都是这个呀， 也还有这种东西， 包括现在郊区好多的那个有一些有水面地儿，或者自己泼一片冰也特别多。 嗯， 好多的那个小度假村也好什么的，就泼一块冰，然后就给你好多这种小马扎， 对， 然后底下弄一根棍儿，然后旁边给你一个火筷子，然后你就戳着玩呗。 啊，对对对对，其实也挺逗的。我觉得今年这么冷，估计什刹海冰场啊什么的能开的时间还能长一点。 是 不是？ 就是每年到那时候都是好家伙，排队都得 排队排队。现在限流。 嗯， 去年我去来着，还行。去年人没那么多，我觉得就是一旦疫情啊，就是好多地儿一限流以后，反倒是大家的那个体验感要好很多了，就是没有那么多人能划开。 对， 原来有点那个不太划得开。好，咱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想跟我们聊的哈，都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我们今天聊聊到北京，过两天比如说下雪了，去哪儿看看雪景色比较好，包括像刚才海春哥说的，冬天咱们除了看雪，您还得看看比如说周围的景色，泡泡温泉，怎么设计这个路线比较合理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

即将要下的雪，下完以后咱们即将去哪儿玩一玩啊，都是未来时。今天在直播间跟大家聊天的是我们的京郊王海春哥，来，海春哥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了一下，一到下雪大家喜欢泡泡温泉啊，现在温泉刚才给大家捋了一下，海春哥也说了，如果是周六日的话确实是比较紧张。是不是？ 对， 我们还忆往昔了一下，这两个人上了岁数就喜欢这个回忆啊。我记得原来这个倒数，比如说十年前左右，海叔哥肯定比我知道的更那个明白了哈。十年前左右，那时候民宿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尤其这种带什么私汤的民宿又做的特好的，就更少了。那时候有几个那个大的温泉的度假村。 对， 是不是？ 是， 现在纷纷都已经落寞了，是不是？还是说那时候到冬天，您比如说有客户要泡温泉，那时候您带比较火的是什么地儿？ 因为最早以前啊，就是会议特别特别多，会议的话几乎都是周末，然后再加一些散客家庭，那简直真是爆满。 嗯， 基本上尤其是在元旦和春节前的周末，很多公司都会开年会 啊。对 啊，一到这时候基本上提前得一个月以上订房。包括那时候说的，你要不交押金是不可能给你留房的。你说我定，空口不行，必须得交押金，要不然的话就不会给留房。就那时候真是特别特别的疯狂的那种感觉。到现在为止，其实这种温泉大村还是有挺多的，而且还有好多新的有一些温泉大村，例如在延庆水源会附近啊，还有像包括古北水镇那边的话，有好多那个温泉的这些度假村。就是现在这温泉大村，其实京郊东南西北几乎都有，然后私汤呢是这几年，那简直就是我觉得 雨后春笋， 对， 家家必备了，快是 啊。就是原来的话，就是说一共，我记得最早的一家应该在零几年的时候吧，我觉得最早的时候，像应该是怀柔了那个慕田峪底下有个小园，应该说算比较早的了。然后再等到一几年的时候，我觉得就开始像那个延庆的山楂小院，就算是比较早的这种有特色的这种。从那个之后，我觉得真的就是雨后春笋。现在我认为几乎快每村都有了，甚至一个村都不止一家民宿。各有各的特色。我觉得有的可能适合孩子，有的可能适合情侣，有的可能适合聚会。我觉得挺好。我觉得自在的是有了这些以后，它改变了以前所谓的村里的农家院的那种感觉。农家院的话，就真的是土炕， 那种感觉非常简陋， 对，非常简陋，可能就适合，就说有些那个上岁数人可能喜欢那样的感觉， 因为便宜是吧？ 对，因为它便宜，但是年轻人呢，可能就接受不了， 觉得脏乱差。 对，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其实也不脏，人家也挺干净的， 就是看起来， 对，看的就是简单， 没那么讲究， 对，不讲究， 是吧？ 因为现在的民宿，好家伙，用的这个无论是布草啊，还是那些洗漱的这些用品啊，好家伙，都是非常非常高端的， 对，比五星级酒店不差， 价格比五星级 贵 好多， 对。 贵好多，就是我觉得现在但凡能说得上比较好的，就是这种一间房带个院儿的，基本上可能在2000块钱左右，那你要是如果是五星酒店的话，可能就10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了。 真是，尤其赶上现在疫情，比如说最近外地的朋友来不了或者受限的时候，那时候酒店打折打得更狠。 对啊，但是民宿正好相反。 对， 民宿的话是因为你出不去北京了，然后大家也不能去别地儿了， 只能选我。 对，就是反而郊区的民宿现在是比较火。 哎，你看这疫情一来，旅游业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是不是？ 而且的话，我觉得的话，以前的话，大家冬天一说到冬天了，大家都不爱出去或者没什么可玩的，好多都可能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春节的话。它不一样，就是春节的时候，会现在好多人不愿意在家里过了。以前都说必须在家里过，现在不是，好多就是邀朋唤友的，或者家里亲戚几家的，在郊区弄一个院子，弄几个院子，就是这种民宿的这种院子，而且因为现在民宿几乎都有地暖， 对， 又有空调，就是温度不是问题。以前的话是怕冷，现在根本不是问题。所以往往都反而就尤其是你要想订春节，那一定得提前早点订，尤其是带这种 私汤的，所谓这温泉的、嗯、 啊， 你就早点订吧。 哎，这儿还有朋友跟我们互动说，哎呀，怀念呀，那十年前那时候公司一做年会，我们周边的这些个温泉度假村都走过一遍了，南宫啊，九华山庄啊，还有什么呀？海川哥，那这俩我也去过。 应该说北京地区肯定最早的温泉 是不是九华是最大的吧？ 蟹 岛还有、 嗯、对， 是吧？ 但是就是说以温泉规模啊，就是蟹岛的温泉本身不多， 嗯 啊，它但是面积比较大。 对，蟹岛、 啊、 贼大贼大，我记得 它那个温泉就是游泳池再加几个小泡池嘛， 嗯 啊，但是那个像九华的话。它有那个室内的温泉， 对， 室外温泉， 啊、 哦、啊，都有， 还有一排房子是大家负责按摩的，我记得， 尤其想按摩， 对对对， 还有小别墅、嗯、 啊， 就各种各样的房型，包括那边的，就是。为什么就是其实北京地区最有名的最早的应该是小汤山那一带的温泉 啊，对对对 啊，小汤山那一带那个为什么叫小汤山呢？因为有一块真的是有那么一个小山， 嗯 啊，就跟个小那个就特别矮，可能有十多米高， 嗯 啊，但是上面写着那个真是过去的那个皇帝有御笔九华西秀啊，也有叫九华分秀的啊，这个有争议啊，这个是过去清朝的皇室就是泡温泉的地儿，这个遗址还在。 哦 啊，就在小汤山那块儿， 嗯， 而且那个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这个那个池子，我都去看过，我觉得挺有特点的。 现在还让大家用吗？ 嗯，那个因为你说那时候的温泉水是从地面上能涌出来的 啊， 现在据说可能得一两千米才能打出来， 哦、 所以水都没了、 哦。 现在你能泡的都是 只能看见一池子。 而且现在我知道，就是因为咱们国家对这地热资源保护的特别的，现在越来越严，越来越重视这些事儿。 嗯 几乎不会让你新开井 哦， 肯定不会，肯定没有、哦，而且是原来即使开过的井，好像也有很多要求，例如你必须得有相应的回灌、 哦、 啊，就是你开采了，还有相应的比例的要回灌回去、哦、 啊， 而且的话好像，就是可能如果你到期了以后，可能也不会给你续，就是它不是说你随便就能开什么之类的，它都会有国家有严格的规定，为了咱们保护咱们这个温泉的这个地热资源， 啊 啊，所以说我觉得泡温泉这事儿确实是现在是越来越应该说珍惜了，所以也别管温泉不温泉， 一看海春哥就跟他们关系都不错，是不是？谁都不得罪啊， 这确实是，反正你说你泡了是都挺，我认为都挺舒服的。 对 啊，那个你说有什么矿物质能立刻有什么反应？反正我觉得没有那么快。你要不会天天在那儿泡，可能也无所谓。 我个人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你享受是那个概念，就跟前几年说那个方便面非油炸更健康似的。你咱们现在有多少人天天吃方便面，对吧？偶尔吃一次，不是油炸还不香呢，是不是？就喜欢吃那个。我觉得温泉呢，可能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长期泡。肯定有比那个咱们说那水上来那自来水那肯定要好，但是像咱们这种偶尔泡一次，到冬天泡一次， 对， 这种你说立竿见影就有效果，那也不太可能，是不是？现在好多洗浴中心人家也有各种池子，药浴池、什么矿物质池、什么这池子那池子，也都给你配了，是不是？ 对，反正原来的话，你看那个小汤山那一带最著名的，像一个九华，一个龙脉， 嗯， 啊，这俩是比较著名的。像顺义这边啊，崇源温泉算比较早的， 嗯， 啊，是那个现在那个包括钟家新园，这个温泉也都挺不错，就是顺义那一片有好多温泉。如果要说。再有的话就是延庆地区那时候温泉就比较多，原来的最早的八温，现在金宇集团的那个温泉， 嗯， 还有像那个那边有那个盛世园，那盛世园是那个后来就是最早在县城里，但是现在可能不对外了，就停了，可能， 嗯， 就是反正就是京郊的话，包括房山一带，良乡那边有温泉，现在那个四度半到五度有那云泽山庄也有温泉，但是据说云泽山庄要可能改造，据说要搞成更 高级的，哦， 对，可能那个等到明年据说就是应该可以了，我觉得反正像云泽这样的话，就挨着山，挨着拒马河，有山有水，然后再能泡着温泉，就挺舒服的。还有像延庆这边，我觉得挨着冬天的，你看最早的石金龙滑雪场，还有包括。那个龙庆峡的冰灯， 嗯 啊，然后包括那玉渡山每年还有做冰雪季，他们在那个在玉渡山那个上面的忘忧湖上头有一块大草坪， 嗯， 然后铺上各种那个雪的那个有那种细雪的那个性质，然后还喷好多冰挂，哎，我觉得这就挺适合，就是一家子 然后去那边玩泡泡温泉，然后又能玩跟戏雪的一些项目啊，还可以去滑雪，而且那边古村和古城也特别多啊，我觉得就特别适合。今年正好，是不是咱们冬奥会又在那附近？我觉得今年延庆应该旅游不错。 哦，哎，有朋友说，我就喜欢泡温泉，但是现在外面太贵了。海川哥说那个2000的都不算特好的，说好点的到周末3000-4000肉疼。 是 果断在家买了一个浴缸，说感觉也是一样的嘛，还能2000块钱买了一个国产品牌冲浪浴缸，说哎可开心了，从此再不去温泉了。 如果他要有这个心思的话，我觉得甚至还可以有一件事，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我曾经以前那个买过这种东西，然后是给朋友使 冲浪浴缸， 不是这些都是就没什么问题 啊， 专门有那个温泉浴片。 温泉浴片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 它有含矿物质什么的， 对， 是吗？ 就是你把那个 搁到水里头， 搁到水里头以后，真的特别浓的硫磺味，而且水的话，真的就变成那种 黄的了， 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反正要因为以前 硫磺那味儿，客观的说，海珠哥我还闻不太惯， 那是臭鸡蛋味儿啊， 对， 大家都知道啊。 嗯， 如果要是你让那时候到时候朝阳那时候在那边有几家温泉大村。就是我觉得20年前吧，差不多。 嗯， 你只要离身就快到这个温泉度假村的时候， 对， 闻着那个臭鸡蛋， 可臭 了，浓烈呀，特别浓烈。但是那肯定是真温泉，那时候确实是真温泉，因为他那时候就是包括他们排水，那像那时候也不讲究循环什么之类的，直接排的下水，那个整个这个河道里的全都是那个硫磺味儿。啊，但是你现在想要那样的也没有了。 对，那个我觉得在家就不要搞那个味道了，确实家里通风什么的还是不是太好。 那腐蚀性也挺强。 对，所以就是你像我这两天也研究浴缸。我就发现好多人就劝我说你不要那个弄浴缸什么，说那个好多人都是一开始信誓旦旦要装浴缸，利用率极低， 对， 说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搁你们家的各种什么锅碗瓢盆都扔那坑里头。我说不会的，我说这看这人呀，他如果喜欢的话，他其实天天都想泡。我觉得我就是那样的人，就是我比如说住什么高级酒店什么的那种 啊，你泡吗？ 我泡 啊， 现在有那种就是你带着的那个一次性的，就跟一保鲜膜似的，它有一个温泉的那个塑料的，这不是温泉，叫住宿什么浴室套。就是好多人不是出去以后觉得人家那个浴缸不是太干净啊，其实我觉得大老爷们儿真的，我真的无所谓，但是就老被他们说吧，你就觉得好像不太干净，就是那就买一个这种东西，你就其实给自己解心宽，它就像一个塑料袋似的，夸就铺在里头了，铺在里头你再放水，你不就在你那袋儿里头吗？你明白吧？然后你就那个卫生的问题不就解决？他就一次性的， 一次性肯定是。 我出去，我每次都泡，只要浴缸看起来 OK， 不是那种特别恶心的浴缸，我都泡。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你看，我觉得就是日本人也特别喜欢泡。你看他们那卫生间好多都非常非常小啊，就比如说 特别小， 恨不得2平米，人也要搁一个那种半吨的那种坐缸。立起来的也要泡，还有移动浴缸，对，那个泡完以后那缸能推走。我这两天研究，我看好多好多，所以就真的喜欢泡澡的人，比如说有温泉呀什么的，真的是难以抵抗这种诱惑。嗯， 我说那个刚才那个订到2月份那个，他就是，他有一个竹林小院似的，然后带一个这种，就是泡池有这种多种按摩功能的那种。 嗯， 而且呢，没说也是在村子的高处，然后四面环山，然后就这种感觉，那就特别特别舒服。晚上尤其是晚上的话，能看阳，真是仰望星空，那时候星光灿烂，看着银河，泡温泉，再看看炊烟那什么，这种，你说它 对，哎呦，我第一次去九华山庄，我就觉得感觉还挺好的。现在想想，已经回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样了，但是当时就是。室外你那个还挺冷的，披着一个那个大浴巾出来，然后你夸看外面那个雾气昭昭的， 是， 然后你就下了一个那个池子，如果这个时候再飘点小雪花，你泡在一个热池子里，你觉得哇， 是不是人生足矣，就非常非常浪漫的这个感觉。他们前一阵还给我发了一个在重庆还是在哪儿，说就是一个类似民宿还是度假村，就是这种大一个大林子，那个你的房子在这个林子底下，就山脚底下嘛，然后在你的房子前头一个大的那个，咱也不知道是温泉池还是那个按摩浴缸了，看着像是一个温泉池，然后远处就是下着小雪，然后你能看见就是满天的星星，然后周围还有那种花的那种树什么的那种，哇、哦！我说这太棒了，简直！ 其实京郊包括那个京津冀地区，温泉资源非常非常丰富。 哎、嗯， 无论是 我们张家口温泉也很多嘛。 啊，对， 是不是？ 白来温泉，还有那个 赤城什么虎什么，还有什么哪儿？ 那叫喜新还叫什么？那还有一个也是哪个皇帝在那儿写过字儿，就是 什么皇帝泉什么什么那块儿、好多。 对啊，还有包括像承德那一带，承德的话，那个往北就是那七家镇，那就是说，你看我要说到温泉啊，就是说有些温泉的话，像你刚才说了好多好多贵的，还有好多温泉。就类似于农家院似的温泉，这我觉得其实也应该挺好的。带私汤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带私汤的， 这么便宜 也特多。就是怀来，像张家口怀来地区 啊， 还有刚才我说那个承德的七， 我们都开奥运会了，我们不得涨涨价？ 那农家院的温泉还是挺便宜的 啊， 不到200块钱带私汤。你要如果是正规像京郊的话，稍微好一点的，真是得1000多块钱可能这种带私汤的这种温泉。啊，但是这种， 但是那个我客观的说啊，环境没法比啊， 那肯定不是一个， 就是大家不要想象的200块钱也是那种装修精良什么那种。 但是说实话啊，我一直认为 就是能忍，但是绝谈不上环境特别好。我不能说是我是家乡，我就这么使劲那个胡吹啊，就是害大家，绝对是不能的。但是干净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特讲究，这种地儿你肯定看不上。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没有泡四五星那种级别的温泉，你泡了以后也觉得挺舒服。但是如果你习惯于那种高端的了，你再回来可能 你看这个你有点看不上， 就得接受不了。但是我就说北京周边反正哪都有，包括天津那个塘沽那一带啊，包括像白岩淀那沿线的一圈，都有这种好多好多的温泉度假村，我觉得也都还不错，包括霸州什么的这些都带温泉，完全都可以去。啊，我只不过就是你根据您的那个接受程度，就是价钱接受程度，啊，可以。而且我觉得温泉也分好多，他们又分那个好所谓的什么高流、低流 啊， 磁化， 对， 还好多，甚至还有说那个泡温泉就是直接温泉水那个涮火锅的，说那个你就可以直接喝温泉的，都有。哎，我觉得反正也挺有特点，就是 还有能喝的。 有 在京郊呀， 就像例如刚才我说那个七家镇那边有几家温泉度假村 啊， 就号称它出水温度说那时候能说90多度，而且它是好像3-4米之下 开水， 对，他说你要想泡就必须得先得晾会儿 啊，对，我见过那种， 对，那我觉得就他说他这就是低流的，低流就是可能就没什么流呗，就流这东西肯定不能喝呀，然后他说这个就能涮火锅或者这就能直接喝。啊，我没试，但是呢，我觉得当时那根有一家温泉度假村，我特喜欢的是什么呀？他那温泉修在了那个松鼠林子里头。也是沿着山坡一个的，但是松鼠林子。然后你晚上的话，听着松涛阵阵，而你在那泡着温泉，哎呦，那个看着那雾霭那个沉沉的那个感觉特别舒服。所以我觉得在北京还是挺幸福的，基本上这种资源，旅游资源、温泉资源还是很丰富。 这儿有朋友提问，海珠哥啊，给回答一下，说海珠哥，我想那个弄一个能看见长城还能泡温泉的，有这种地儿吗？ 能看见长城的特别， 人家对那个景色要求比较独特，要看着长城泡温泉，有点帝王之气，我觉得这个。 那反正如果你要是对档次比较高的，应该就去古北水镇里头，有几家那个带温泉的那个，它也叫民宿，就是在古北水镇景区里头的，然后有几个。 什么长城脚下公社那个是不是可以看得见？ 它没有温泉啊。 对，没温泉， 没温泉，它是 它有游泳池，我记得。 游泳池有 啊，对， 但是你 现在不行，现在你可以冻成冰场。 反正像古北人那个应该是肯定没问题的。然后怀柔一带。长城倒很多，民宿也很多，但是带温泉的，因为整个怀柔就没有温泉，好像没有。 好的，难，已经提了一个难住了京郊王的问题。 是，你要带温泉好像还真不行。 啊， 说带汤泉，还是有可能，就有个泡池似的。 哎呦，那您就退而求其次，汤泉，咱别说温泉了，有室外汤泉的，按摩浴缸的。 嗯，就是例如在那个长城，就八达岭那边有一个岔道城，岔道城里头有三四家民宿。然后他是有一家我记得是可能带那个汤池的，但名我忘了。还有一个，其他的可能还真看不见。就是我现在想不起来有哪个能既能有温泉，有那个能看见。 没事啊，你已经成功了，难住了京郊王。哎，还有一朋友说，海叔哥没泡过温泉，但是有一个同事给我讲过。说在室外的那个温泉池子看到温泉觉得很兴奋，结果还没走到温泉边上太滑了，就摔倒了，摔骨折了，没泡成。哎，是不是泡温泉挺危险的？还是个危不危险？ 我觉得不危险，但是说这种事儿我还真没有亲历，但是真见过。就是曾经我有一个那个客户，然后泡温泉的时候说他浪漫啊，我得喝着红酒，那个下着雪那感觉多好啊，然后他捧着一个红酒酒杯，然后去往那个室外的那个 池子那儿走， 结果走的路上的时候快到的时候滑了，然后啪一下摔倒了，结果杯子碎了，碎了把手给扎穿了， 哎呦呦呦呦， 就是这种事儿是有，但是所以说就是泡温泉千万别喝酒， 对， 喝酒。啊，就是别追求那种浪漫，因为而且本身你要喝了，尤其是白酒的话，然后再泡温泉也不行，这 加速这个心脏，是不是？ 这是有危险的，这是禁止的一种行为 啊。 所以说呢，就是而且的话，就是大部分的温泉会，就是如果做温泉都会知道这些事儿。往往一旦下雪，一旦结冰以后，它会撒盐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它防止它化啊。然后呢，但是你也得自己确实要小心一 些。对对对，您说这个。我记得我那年在九华的时候，你九华外面那不是一片那个小池子吗？ 对， 各种小池子。它小池子与小池子中间，到冬天冷的时候，它就会那个面上就会有那个冰。 对， 相对就是有滑的地儿啊。我是没滑倒，但是你能明显感觉到脚底下是出溜滑的。 对， 这个时候反正大家一定就得多注意，在池边上啊，就不要追跑打闹了。是不是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包括就是坐这个温泉的人，他们应该要千万千万要小心，就是在池子边上要 这一摔可就是大事儿。 对，这确实是， 是吧？所以就是温泉虽好，雪景虽好，我们还是安全第一，对吧？今天我觉得时间也差不多了，刚才海春哥也给大家总结了总结，咱们泡温泉怎么泡，包括看雪景那几个村儿，我觉得说的也都挺好的了，而且也提醒了大家，阴面啊、阳面啊这些地儿需要大家多注意，开车有可能会遇见有冰的那个情况。接下来我们就和海春哥一起每天盼着早点下雪，然后大家再听听 FM 上面，把这期节目再拿出来，您按照海春哥给您介绍这些路线啊，咱们就叫按图索骥，好好的泡泡温泉，看看雪景啊。今天感谢海春哥哈，以后也欢迎海春哥常来，等那个下雪了我们再请您来啊。好，海春哥再见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差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你说我太需要浪漫，你很受不了。我说你太拈花惹草，我眼快疯了。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那么一点对爱的固执。